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将视线投向加拿大。最近在加拿大多地的小镇或是市长选举中出现了无人竞选或者仅有一人竞选的尴尬局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些基层的父母官没人愿意干了。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加拿大政府呢对此有何解决的办法吗？然后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部眼下正在影院热映的电影，来自北美的浪漫喜剧爱情《摘金奇缘》。和中国观众有独特缘分的是，这是一部全部由亚裔创作、亚裔主演的影片，讲述的也是亚洲富有家族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所持的心路历程。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今年的11月25号，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有一个小镇的镇长选举备受媒体的关注，这是因为没有人出来愿意竞选新镇长，出现了首次的竞选空缺局面。最后只好请老镇长伯纳德先生，尽管他已经连任4届，很想退休了，继续连任下去，没有人接班，只好接着再干了。而加拿大一些政府官员呢，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很多地方的小镇选举当中，或者是小规模城市选举中，常会出现职位空缺、无人竞选或者只有一人竞选的尴尬局面。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这个小镇在爱德华王子岛西南，叫威灵顿，有人口409人。由于没人竞选镇长，省政府社区部长只得要求伯纳德再干一届。伯纳德说他可以再干一段时间，因为小镇目前有好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继续推进，但他希望能尽早实现与新镇长的顺利交接班。曾任 BC 省乔治王子市议员的吉里安·梅里克对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说 We saw it pretty clearly in the BC general elections that just happened this October, a number of mayor seats being acclaimed. So it's disappointing, but not surprising. 在 BC 省的市选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有多个市镇的镇长职位无人竞选。我对此感到有些失望，但并不感到惊讶。事实上，加拿大很多小镇都没有人愿意出任镇长。在今年10月曼尼托巴省的市镇长换届选举中，有42%的市镇没有第二个候选人。安大略省有26个市镇无人竞争市镇长职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30个市镇没人愿意替代现任市长或镇长。而去年魁北克省市选时，大多数市镇长的职务也无人竞争。镇长的职务如此不受欢迎，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工资低、责任大、选民苛刻，还有工作时间长，一天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再有就是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曾任 BC 省乔治王子市议员的吉里安·梅里克说，小镇镇长的职务就不是一个正式工作，他报酬很低。像我所在的中等城市，年薪才3万加元，还没有企业雇员享受的医疗保险等福利，更没有上下班时间。上班要开会，下班还要参加社区活动，连坐下来阅读和研究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作为一名市议员，还要另找一份兼职工作才能得到某些福利。 BC 省乔治王子市 Lions Bay 的镇长卡尔布尔说 It was truly a full-time job for me, 7 days a week, on call certainly, maybe 60 hours a week, preparing for meetings,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对我来说，镇长真的是一个全职工作，每周7天，每天都要随叫随到，有时每周花60小时 在会议上、与人沟通上，我们还承担温哥华市政府下达的一些区域责任，如市长委员会负责管理当地的运输部门，这都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奈摩市市长贝尔麦凯上个月拒绝连任第三届市长，则另有原因。他说 I knew politics was dirty. I had no idea it could be this dirty. This isn't what I signed up for. Just the agony of coming to work every day in an atmosphere where you don't know what attack is coming today. 原来我就知道政治很肮脏，竞选市长时就知道，但不知道是这么肮脏。每天上班时都要在一种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受到攻击的气氛中，这令人很痛苦。出去市镇选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民投票的比率太低，就算在市镇选举中有人出来竞选，投票的市民也很少。克里夏瑞在十月份的曼尼托巴市政选举中竞选 Brandon 市长获得成功，该市有50,000居民，是曼尼托巴省第二大城市，但市民投票率只有 17%。 他对此说 That is probably our lowest in history, although I would not probably allow that to define our community. We have a very progressive and active and engaged community, but as a result, 这是历史上最低的，尽管我不太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应该说，我们拥有一个非常进步和积极参与的社区，只是在市长选举上投票率太低。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原来的市议会非常好，人们对市议员的工作非常满意吧。但无论如何，这对民主政治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夏瑞说，当市长后才意识到要承担很多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而从收入角度看又没有专业职务收入高，虽然薪酬通常只是一个因素。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点什么，让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敏感的，也应有相同的地位，更加职业化。BC 省乔治王子 Lions Bay 市市长卡尔布尔建议说 I feel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model that we're adhering to or required to adhere to just isn't appropriat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small municipalities. We shouldn't be municipalities. We should be a much larger local government entity. 我觉得现在的加拿大各级政府的选举模式不适于小的市镇，要么改革现在的选举模式，要么把行政区扩大一些。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即将过去的2018，您是否感到了全球气候变暖、野火、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呢，频频出现在我们的报道当中？的确，2018年的1月到7月间，全球平均的海平面比2017年同期高出了2到3毫米。世界气象组织 WMO 在11月25号发布了2018年气候状况时说，如果目前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3到5摄氏度，而2018年也成为了有记录以来的第四热的年份。对应着这一结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发表报告说，全球温室气体的实际减排量必须是现有目标的3倍，才能够使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和工业化前水平相比不超过2摄氏度。那由此看来，各国碳排放的减排任务将是非常的艰巨。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今年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的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近1摄氏度，海冰和冰川融化，海平面继续上升，极端天气影响了各个国家地区。世界气象组织预计，未来3个月内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高达为75%至80%。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按照目前的趋势，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升高3至4摄氏度，而气温每升高一定程度，都会对人类的健康、食物和淡水的获取、动植物的灭绝、珊瑚礁和海洋生物的生存产生影响。 2016 w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and 2017 was the second warmest on record, and this is 2015 was number three, and this year is number four. And there's an expectation that next year we could see again El Nino, which may mean that next year is likely to be more than this year has been. 由于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温室效应，从而引发更多恶劣的天气灾难，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海平面可能上升至临界水平，欧洲部分沿海地区将被水淹没。至21世纪末，欧洲大规模洪水的数量可能会增两倍。英国学者指出，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还会导致温带气旋频率急剧增加，将会出现更多极端的风暴天气、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今年，希腊、加拿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山火肆虐，洪水摧毁了印度的喀拉拉邦，日本也在今夏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世界气候变化导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不断。目前，全球已承诺将气温升高控制在不超过2摄氏度的范围内，并尽量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表示，未来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将持续增加，预计会导致气温升高突破1.5摄氏度的目标上限。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美国。2018年11月份的加州山火呢，被称为是世纪山火，成为美国近百年来损失最为惨重，也是规模最大、火势最严厉的一次山火。而本次山火呢，也早被定义为了人为和客观因素两者的结合体。从人为来看呢，也是有一些不慎的操作和安全隐患导致山火的爆发。客观气候来看，全球气候变暖、长期缺乏降水呢，都是导致山火越烧越猛的关键因素。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追溯一下2017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山火。那么这次的山火呢，损失也是相当惨重，数百名消防员花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山火彻底扑灭。而最近美国林业局公布了山火的起因，人们发现如此大的一场灾难，竟然是因为一位准爸爸要庆祝自己的儿子诞生引发的一场灾难。相信听过下面的报道之后，你也会感叹，有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灾难呢，居然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为因素，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引发出来的，这不由得使人唏嘘。 这段视频拍摄于亚利桑那州南部靠近美墨边境的皮马县，可以看到地上竖着一个写有男孩女孩字样的方形目标物。随着一声枪响，目标物爆炸，散发出蓝色的烟雾，周围的灌木丛开始燃烧，并且在不久后迅速蔓延，引发了严重山火。据美国亚利桑那州检察官办公室介绍，开枪者是一名边境巡逻人员，名叫丹尼斯·迪基。当时他刚刚得知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是个男孩，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便设计了这场危险的惊喜。爆炸后出现的蓝色烟雾就代表男孩，如果是粉色烟雾则代表女孩。没想到惊喜变成了悲剧，引发火灾后，迪基很快向当地执法部门自首。今年9月，迪基被判处5年缓刑和近8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00万元）的赔偿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相信爱电影的朋友一定关注到了，最近呢，在国内影院，一部来自美国的浪漫喜剧电影正在热映，这就是让中国观众颇感有些缘分的好莱坞浪漫喜剧爱情电影《摘金奇缘》。它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改编自全球的畅销小说《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到目前为止，这部影片的全球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3亿美元，成为北美地区近10年来票房最高的浪漫爱情喜剧。那么目前呢，它在国内的上映刚刚开始， 目前票房的表现呢，还只能说是一般。另外呢，在豆瓣网等观众的口碑网的评分目前是 6.2 分，一部在美国好莱坞的评分高达8分，然而到了中国呢，却只有 6.2 分的评价，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摘金奇缘》水土不服。在说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首先了解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个怎样的美国人眼中的亚洲故事。好，我们先来听下面的一个介绍。 前段时间有一部全亚洲面孔出演的好莱坞喜剧在欧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并且一度获得了北美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就是《摘金奇缘》，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侠侣杨紫琼。这部电影主要讲了一个爱情故事，瑞秋和尼克杨相爱，尼克杨准备带她回去参加朋友的婚礼，顺便见见父母。在飞机上，瑞秋得知啊，自己的男朋友居然是新加坡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这一次见父母的经历必然是充满了挑战啊，毕竟一个崇尚自由的纽约女孩要想融入一个传统的大家族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I have been waiting to do this properly for so long. I'm thinking eyebrow triage, root crimps, maybe some eyelid tape. What do you think? 《摘金奇缘》可以说是好莱坞继《喜福会》之后25年来第一部讲述亚裔故事，并且全部是由亚裔主创人员创作、亚裔演员出演的主流大片。其中有不少中国观众熟悉的面孔，比如杨紫琼、卢燕等等，片中所展现的包饺子、东方婚礼等等，都是观众们熟悉的中国元素。而导演呢，也是新加坡的华裔朱浩伟，原著小说作者关凯文，二位呢都是来自于新加坡。他的原著被翻译成了超过20种语言，是绝对的全球畅销书。《摘金奇缘》讲的是一场浪漫的爱情之旅。美籍华裔女孩发现自己热恋的对象尼克杨居然是一位新加坡富豪家庭的孩子，两人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让男友的母亲，是由杨紫琼扮演的婆婆呢，颇为不满。婆婆的强势并不是嫌准儿媳妇呢家庭是一个普通家庭，而是她认为这个女孩不懂得在一个传统的东方家庭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她希望这个女孩能够像自己一样，做一个在丈夫的背后默默支持她事业的女人，但是很明显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摘金奇缘》在北美大获成功，它展现了很多东方传统文化的元素，而同时呢，也更加深层次地剖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而剧里的核心冲突也是来自于此。这部影片在北美深受亚裔观众们的热捧，另外一方面呢，在很多观众们看来，《摘金奇缘》展示了亚裔更加多样化、更具有魅力的一面。有评论就说，长久以来，在美国电影当中，亚裔人的角色呢，要么就是玩功夫，要么就是做手术的医生，要么就是 IT 人士。然而现在这部影片呢，却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各层次的亚裔人的形象。在美国，这部影片是大获成功，成为近十年来好莱坞票房最成功的浪漫喜剧电影。但到了中国之后呢，截止到12月4号为止，中国内地票房刚刚超过了850万人民币，这和北美的票房形成了天壤之别。一些中国的网友评论认为呢，这个影片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妞电影，对于中国观众们来说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个老套的灰姑娘电影，因为婆媳大战呢，在中国的影视剧中已经被拍烂了。还有观众认为，尽管影片拍的是华人故事，但还是有差异。表面讲的是亚裔故事，其实呢还是美式影片，就像是片中主人公一样，表面看起来是东方人，但是其实呢骨子里早已经是纽约人，是西方的思维。但是也有人盛赞《摘金奇缘》作为一部浪漫的喜剧电影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它不是一味的搞笑，在有趣的同时又带来了一场关于金钱和爱的思考。虽然影片极尽所能展示的是亚裔有钱人家的奢华生活，但其内容呢却是很普遍的，那就是传统、家庭、友谊和爱。最终电影也是在爱能够包容、能够战胜一切中结束了。至于您怎么看待这部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华裔电影《摘金奇缘》呢？还要走进影院里做出自己的评判了。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放一段《摘金奇缘》的片段，供大家来感受一下。 All of it. And I would throw in a Korean snail face mask. Sweetie, your skin is so dry, it's hurting my face. Thank you. It's about time someone stood up to Auntie Eleanor. Well, you, not me. Oh, God. you can't know I was over here. Oh, no. What? What? Okay, let's get to work. Cappuccinos. Well, the Plum Balenciaga, the Peach Chloe, the Gian Battista, all the Bottegas, with a Jason Wu with the deconstructed muffins. And a sandwich for Peg Lin. Oh, okay. All right. I'm not sure if it's working or if she looks like a clown's tampon. On a heavy day. You look like a flower. A sad, lonely flower no one wants to be around.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比特币的。在过去的一周，全球比特币的市值暴跌22%。如果从一个月来看的话，更是暴跌40%。比特币的暴跌主要因素就是恐慌的投资者们呢，希望能够减少损失。比如在去年这个时候，比特币价格还是20,000美元，现在价值只有3,600美元左右了。过去一年中跌幅近80%。那么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恐慌性的抛售比特币，导致其币值的暴跌，有分析师表示呢，是因为一些人长期拥有大量的比特币，那么他们现在呢，是希望能够出售。这像是一场浪费金钱和时间的自我毁灭的战争。围绕着比特币的沉沉浮浮呢，全世界有很多话题。下面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邱胜阳先生来为您介绍在新加坡近来呢出现的关于比特币的诈骗案。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俗话说得好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在新加坡是一个罪案率比较低的国家，大家都引以为荣的，但是罪案呢还是经常有的，尤其是经济犯罪。最近呢加上网络的这个发达，使得好多的这个网络诈骗案呢层出不穷。早些时候我也跟大家报道过了有关这个爱情骗子啦，甚至是冒充公务员啦，等等等等，涉案的金额呢是越来越高了。那最近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花招，骗徒呢是专门冒充中国的官员，向住在新加坡的民众或者是一些新移民进行诈骗，骗取的不是现金，而是一些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在过去的2个月，新加坡警方阻止了4起的这个骗案，涉及的金额总共是5,800新元。差一点上当的包括了3名女子和1名男子，年龄呢都在19到28岁之间。新加坡警方是发现这4个人呢尝试通过一个比特币交易机向中国方面汇款。那经过调查之后呢，确定这4个人是掉入了一个骗局。那么匪徒呢是冒充中国警方，告诉他们你们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需要缴付一笔罚金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受骗者开始呢还是怀疑对方是不是骗徒，可是到后来他们发出了通缉令，哇，那手法的确是非常高明啊，还发出了通缉令。而这个通缉令呢还说明如果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将会冻结受害人的账户。而他们所涉及的罪案呢是包括了跟另外一名这个同谋者拐骗孩童的这个罪案有关。那么在这些案件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匪徒是针对这些年轻的受骗者，他们是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比特币，而且是用了这个比特币的自动交易机来行骗。因为在新加坡大多数的年长人士对比特币还是比较来得陌生的，因此骗子呢是针对的一般年轻的而且是有经济基础对这个虚拟货币有兴趣的年轻人来下手。那在以往在我们的印象中，老人是比较容易受骗的一群，而现在呢这个观念真的是改变了。

It's 9 a.m.